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这里是 Fresh Radio， 每天下午的18点整准时为您带来的挑战新歌声。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帅。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鱼。 今天下午呢好像天气不是特别好， 这哪叫不是特别好，这简直是特别不好， 就是朋友圈里都刷屏了说一场秋雨一场寒。 对， 真的是， 因为今天其实最高气温只有22度，所以比起来前几天的话真的是气温大跳水。可以看出我跟杨帅现在用一首歌名来形容我们俩的话，就是一个像夏天， 一个像秋天。对，还蛮尴尬的。今天来的地铁上就是看见在这种就是变天的时候，大家穿的衣服都是这差别还蛮大的。 对，就是我记得当时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她就是说二月跟八月就二八月乱穿衣， 是 就二月跟八月的时候你看见穿什么的都有，就二月份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时髦的女孩子已经开始什么短裤短裙了， 是， 但依然有人裹着羽绒服。 然后 到了八月的时候不怕冷的我现在还是短袖，可是杨帅早早就已经把罩衫套上了， 是穿上了长袖啊。 但刚刚提到这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呢，今天是我们俩很巧合的穿衣风格，但同样也引出了今天挑战新歌声想和大家一起互动和聊一聊的音乐话题，就是 的 印象当中你最深刻的合唱歌曲。还是一开始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欢迎大家拿起你的手机，打开手机里的唱吧 APP， 然后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然后找到直播入口，就可以发现每天都在这个热门上的挑战新歌声了。 大家现在呢打开唱吧，点击发现到直播专区哈，可以看到活力九八二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谢谢许文强还有 Brown 都分享了我们这次直播，以及哎呀这个名字太难，这好繁体根本就念不出来，以及看超人在飞还有清茶一盏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也希望大家也可以点击一个关注，这样每天下午在18点钟的时候就都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带来好听的音乐。今天要聊一聊印象最深的合唱歌曲，套路万来杨帅， 好， 你印象当中合唱歌曲最深的是哪一个？ 那就必须得数咱们俩的主打歌了，对不对？ 咱们俩那么多主打歌。 就是曾经有一次啊，就是有一位听众强烈的要求我和静宇要在节目里合 唱 一首歌曲，然后我们俩呢就即兴的给大家带来了一首屋顶。 哎，对，这一首确实是，而今天的话也开放大家点歌好不好，前提是如果说我们俩真的能唱的话。 是，如果你想听到我们俩唱什么歌，欢迎在直播平台上留下你的留言。 屋顶这首歌呢是周杰伦创作的， 是 当时呢也是他跟温岚有个演唱的版本，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屋顶这首歌就是周杰伦和温岚两个人原唱，但其实并不是。 对，其实这首歌是杰伦创作的没错，但是原来是在杰伦出名之前把这首歌写给了自己的师父，就是吴宗宪，这首歌原唱就是吴宗宪和温岚，然后在2002年的时候歌曲的创作者周杰伦和温岚又重新的演绎了这首屋顶，收录在温岚的一张专辑当中，而周杰伦与温岚的合唱呢是这个一首可以说是两 很精彩的作品， 对，量身打造的作品， 量身打造， 量身打造， 要扣你钱的， 哎，好尴尬。 整首歌的编排呢非常的错落有致，所以大家听起来的话又感觉到听感很有起伏哈，所以说好多人就会误认为说这真的是杰伦和温岚的原唱，直到今天这首歌曲依然是男女在 KTV 当中对唱的首选歌曲。 我们 这首来自周杰伦和温岚的经典对唱歌曲《屋顶》，就是挑战新歌声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经典合唱歌曲了。刚刚呢，开放点歌的环节之后，大神陈辉煌他说：“你们俩合唱个《花好月圆》吧，明天就是情人节了，怎么样？”杨少，我是会唱的。 不好意思，我不会，而且咱们俩唱是不是有点尴尬？ 也是有点啊，但是找一找更合适的吧。 是的， 继续开放点歌环节，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发出来您印象最深的合唱歌曲，在我们的活力酒吧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当中。当然，这首就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了，可能一提到合唱，大家都会提到这首歌。那接下来呢，还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就是没有那么熟悉的，就是大家可能也觉得很冷门，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小 S 最为大家熟知的一首合唱歌曲，应该是他跟罗志祥演唱的《恋爱达人》。 恋爱达人 Hey you 就是你请靠近我怀里，就这首歌。但其实他跟张宇还合唱过一首歌曲叫做《傻瓜与野丫头》。 将我对爱的记忆，邻居的眼神充满神秘，从此我像个诗人，早也想晚也想，总带着思索表情，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为一个野蛮女友费心，弄不懂究竟我该放弃他，教训他，争取他，或从此让爱升华。我相信这是种道德，爱就是要让他自由，他要我我就不能走，我就得接受放手，如果他不要我，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为一个野蛮女友费心，弄不懂究竟我该放弃她，教训她，争取她，或从此让爱升华。 她怎么可以把我忘记？虽然我选择离她而去，可是我像个病人，痛也痛，心也痛，烦躁的不知所以。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为一个傻瓜绽放美丽，爱情没那么容易，折磨他，考验他，勾引他，他必须为我回答。我相信这是种道德，爱就是要只为我活，我要他了，他就走不得，他就只能留放手。 傻瓜与野丫头，不知道张宇和小 S， 难道张宇是傻瓜，小 S 是野丫头吗？ 我觉得这个形容还蛮贴切的。 把自己说成是傻瓜啊，但其实张宇跟小 S 看起来好像两个人只会在颁奖典礼偶遇一下，但其实私下里张宇对于小 S 是非常欣赏的。 是的， 他觉得小 S 就是那种怎么讲，就生活当中你觉得一对情侣哈，偶尔呢非常缠绵，打起来的时候又真的是就恨不得对方从自己的生活当中消失， 是 永远吵闹不休的一对男女朋友， 有点像电影这个《我的野蛮女友》当中的这种人设，对不对？ 因为张宇说平时他就非常喜欢看大小 S 当时主持的《娱乐百分百》， 是 在他眼里呢，小 S 就是一个收放自如、能文能武也非常野艳的气质，令他非常的佩服。 是的，所以当他在创作完这首歌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就点名我要让小 S 来和我合唱这首歌曲。 对，小 S 非常的 不敢相信啊，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没想到我们的天后也有这么一天， 是， 毕竟也是歌坛大哥张宇亲自点名。 对， 但是他也是毫不犹豫的立刻就点头答应了。 嗯， 但是一进录音室呢，小 S 就其实发挥了他自己的真实本质，就是怂。他自己也说自己其实一个还是一个蛮怂的人， 对， 也不专心说话了， 是 就是专心去录音。对，而且张宇也非常的有巧思，因为他为了让小 S 放松心情，他专门找了一个录音间，因为通常比如说录制这个对唱歌曲，我跟杨帅这样互相是看得到对方表情的。 对， 他找了一个让小 S 跟他一排，这样看不到对方的表情。 可能怕笑场吧。 啊，对，他也怕看到小 S 之后自己会绷不住笑出来的这种感觉。 是。 结果最后只花了3个小时就录制完了这一首《傻瓜与野丫头》。刚刚呢，我们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哈，非常感谢刘颖专属，他分享了我们这次直播，而且也点击了关注，他也点了歌，他要求我们俩唱《珊瑚海》。 珊瑚海。 刚刚已经拒绝了大家一次，这次还真的要再拒绝吗？ 嗯，这次那我们就 试试吧，试试副歌部分， 好 不好？ 好的，好的。 也可能大家不太了解我们正在做什么，挑战新歌声就是一档给所有想唱就唱的朋友提供一个现场 live 的舞台， 包括咱们俩。 哎，对，就是今天又没有嘉宾嘛，我们两个就来凑一凑，也跟大家表现一下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个合唱歌曲《珊瑚海》。怎么样？你要先开始对吗？ 转身离开，分手说不出来，发现自己起高了。蔚蓝的珊瑚海，错过瞬间苍白。 挡住彼此不够成熟坦白， 热情不在，笑容勉强不来，爱深埋珊瑚海。 我们两个一首歌唱了3个调，也真的是 也是辛苦了，我们 拿小礼物砸我们 太为难了。 我们正在唱吧，如果您点击这个 APP、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发现一栏，就可以在直播的热门当中发现正在直播的活力982了。 是的， 哇，非常感谢捧场的刘颖哈，虽然我们一首歌唱了3个调，他还是发来了各种的掌声， 勇 气可嘉，也谢谢大家对于我们的关注。 是， 今天一开始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印象比较深的，包括热门的还有冷门的合唱歌曲。接下来呢，还是要进入今天的魔音秀，来听一听我们唱吧红人拿手的合唱歌曲。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今天同样有很多唱吧红人的精彩的 MV 要分享给大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你印象最深的合唱歌曲。 我们的活力982正在唱吧的直播间当中来了新朋友青色柠檬299，他问说，哎，这是什么情况？我们已经跟大家解释过很多遍了，但是因为我们是热播节目呢，还是会不厌其烦的再告诉大家，这里是一档电台 KTV 音乐小酒馆，挑战新歌声，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打造的一档素人 K 歌挑战节目。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经常会看到很多歌唱达人来到节目当中做一个小型的 live。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把唱吧上演唱的非常不错的这些朋友他们的视频作品拿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今天呢，他们演唱的就是我们的主题印象最深的合唱歌曲。来，要隆重介绍第一位唱吧红人，但大家也不能只是坐着听歌哈，看看直播就好，还是要注意给他们投投票。 对， 所以今天我们要介绍4位歌手，看看你更喜欢哪一个。如果喜欢他的话，就可以把自己的编号发送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酒吧的直播间的专区当中。 是， 第一位推荐的叶子。 叶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孙燕姿原唱的一首歌，叫做《我也很想他》。这首歌， 哦，好喜欢这首歌， 非常的有感觉， 是以钢琴为背景，非常有气质的一首情歌哈。那我们先来听听看叶子和他的好朋友一起合唱的这首《我也很想他》。 Hello， 这是我姐姐，这是我妹妹，我们像吗？那时我们总有好多话，什么事都可以讲，我的爱情比你早，吹嘘放在心上。如来你们之间的变化，我不想再多说话，经过了下雨挣扎，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那是多久后的事啊，有一天你突然问我在哪里 个时候是否也爱着他。我也很想他，我们都一样，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只是那时的他是因为你才开始飞翔。我也很想他，在某个地方我受了尴尬，你受了肩膀，而夏天还是那么短，思念却很长。那时我们总有好多话，什么事都可以讲，我的爱情比你早，却一直放在心上。原来你们之间的变化，我不想再多说话，经过了下雨挣扎，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久后的事啊，有一天你突然问我，在那个时候是否也爱着他。我也很想他，我们都一样，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只是那时的他是因为你才开始飞翔。我也很想他，某个地方我受了尴尬，你受了肩膀，而夏天还是那么短，思念却很长。还记得那年我们曾许下的愿望，星星偏了我们却因此少了一颗受的血痕。我也很想他，我们都一样，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只是那时的他只因为你而开始飞翔。我也很想他，在某个地方我少了尴尬，你少了肩膀，而夏天却很长，我们都一样。 这是来自我们的唱吧活人叶子和自己的姐姐两个女孩一起合唱的《我也很想她》。 嗯， 那两个女孩一起唱的时候，好像就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感了。 所以就要一男一女来是吗？ 哎、 情歌对唱， 清澈明亮的歌声哈，带给我们了一段那种尘封已久的记忆。就我也很想他。其实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每个人可能都在不同的年龄段。 是。 那我当时应该是在初中，其实还不太明白歌词的意思，但是就感觉他唱的我很难过，心口痛痛。 哇，初中的时候就能听情歌，能够有心痛的感觉。 那个时候音乐细菌就比较不受自己的控制。 对。 在刚刚欣赏我们的唱吧红人叶子演唱的这首歌曲的时候，有好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小礼物。其中有一个礼物呢，杨帅以非常没有见过世面的态度惊呼了一声，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来，让我们感谢刘颖，感谢张有你更精彩，真是真的有还有李月帅呆了熊猫给我们送来的小礼物。再次 谢谢大家。 是，如果你也比较喜欢的话哈，觉得他们唱得很不错的话，确实是很不错啊，我自己先扣一波一吧。 啊、 在我们活力酒吧唱吧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当中。 是，那接下来呢依旧还有很多这个精彩唱吧红人的合唱歌曲送给大家。下一首歌曲呢是由王力宏和任嘉萱原唱的一首歌曲，叫做你是我心里的一首歌。 心内了，你是我心内，你是我 心里的一束瓜。 你是我心里的一束瓜。每次就喜欢拿这个歌名去开玩笑，那其实是前面有一小段闽南语的这一句是这样唱的。 对， 这首歌呢现在是我们的唱吧红人黄英宁进行了一个翻唱。 对，在这首歌刚刚也讲了，王力宏有用这个台语来录制这首歌曲啊，跟他合作的是 SHE 里面的这个 Selina。 嗯， 王力宏表示，因为写这首歌的时候，自己第一个人想到的就是他，他有一种比较乡土的感觉。 我觉得 Selina 听到这句话应该不会觉得开心。 喂 Selina， 你知道他这样评价你吗？但我觉得真的很配合，他们俩合唱真的很有感觉，对不对？ 嗯嗯，很甜蜜。所以不知道我们超马虎人的表现怎么样呢？一起来听听看。如果你喜欢，可以扣一波二。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来自超马虎人黄一宁。 你是我心内一句话，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钉在我心的一句句话，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 无论结局会如何，好想问你，对我到底有没有心？沉默太久，只会让我不小心犯错，但在我心内的几句话，不要只是个过客，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不论结局会如何。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问你， 好想问你， 对我到底有没有， 对我到底有没有， 沉默太久， 沉默太久， 只会让我不小心 犯错，跟在我心内的几句话，不要只是个过客，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一次的男男合唱当中有一个有点像春春李宇春？ 对，就是右边那位男生。 嗯，如果大家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是的。 现在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哈，唱吧红人自己翻唱的一些作品。嗯、所以每天十八点钟的调频调到 FM 九八二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些歌我听过，但是好像没有听过，就不是我熟悉的版本， 感觉不是原唱唱的， 这个是素人翻唱的歌曲。 对的， 我们就是要给大家呈现各种各样想唱的好声音、 嗯、 如果你觉得刚刚黄一宁和他的朋友一起演唱的你是我心里的一首歌觉得他们俩的演唱还不错的话，可以扣一波二到我们正在视频直播的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当中。我们节目是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哦。 嗯，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同样可以看到我们。 嗯，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又来了一波新朋友哈，来让我们欢迎小远哥哥。嗯、 欢迎欢迎。 可能小远哥哥也是一个大的红人吧，我发现直播间好多人都在欢迎他，我也跟着欢迎欢迎嘛，跟跟风。 好，欢迎小远哥哥。 是，那接下来呢还要继续为大家推荐唱吧红人的作品。嗯、我是 S 三，之前也跟大家推荐过他的作品，因为这个红人确实演唱英文歌曲还蛮厉害的。 对， 而且这一次他是两个女生一起合唱了一首 Bruno Mars 的歌曲，叫做 That's What I Like。 这首歌曲其实也是高居热门榜很久的，不知道他们两个 是一首神曲 演绎的怎么样，我们先来听听看。如果你觉得喜欢就可以扣一波赞。 hey, hey, I got a gun on my head Baby girl what's on it You ain't less invited So come on got to climb it So pop it for the pip pop pop it it for me. Turn it, drop it for the pit. Drop it for me. I ran a bitch just in Miami. We can't win no jammies. Life's a tough for dinner. Who lives ever scary?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Got it if you want to see. You got it if you want to take my wallet. If you want it now, jump in the Cadillac, girl, with some miles on it. Anything you want it, just to put a smile on it. You deserve a baby, you deserve it all. And I'm gonna give it to you. Gold jewelry shining so bright. Strawberry champagne, oh nic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Sex by the fire. Yeah. Everything 24 karat. Take a look in the mirror. Now tell me who the freak is. Is it you? Is it me? Is it me? See it's us. All green. Baby, jump in the Cadillac, girl. Let's put some miles on it. Anything you want it, just to put some miles on. You deserve it, baby. You deserve it all. And I'm gonna give it to you. Gold jewelry's shining so bright. Strawberry champagne, oh nic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Sex by the fire and I. Soak sheets and diamonds, oh whit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y I like， 这是两个女生一起合唱的版本，这是 Bruno Mars 原唱的，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我是 S3 的演绎。在他们演绎的过程当中呢，刚刚打过招呼的小远哥哥很豪气的抛来了两个礼物，先是撩一下，再是宠爱你。我觉得你是卡住了明天要过节，所以给我们抛来了这样的礼物，是不是？谢谢，我很吃这一套哦。 所以暗示待会儿可以多给我们送点礼物，是不是？ 哎呀，接下来呢还是要再给大家推荐唱吧红人的作品， 对的， 因为我觉得礼物不是送给我们两个的嘛。是送给众多我们唱吧喜欢唱歌的朋友们的， 是的。 所以你如果喜欢刚刚我是 S3 演唱的这一首 That's What I Like， 可以扣一波三。接下来四号选手要登场了， 四号选手呢是男生合唱的一个版本，叫做别说没爱过。这位选手他的名字叫做欧仙浩啊， 他是欧豪的粉丝吗？欧仙豪， 欧仙豪， 这首歌曲叫做别说没爱过， 是的， 是我很喜欢的一位男歌手韦礼安的作品。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一个电视剧的插曲，我们先来听听看男生合唱带来的。哇，两个人感觉颜值都还不错哦。 是，来看一看。 会被同样的剧情伤痛，如果不回头，至少别懦弱，承认没有兑现的承诺并不算出众、别说没爱过，别说没有错，爱是一列开往没有尽头的内疚，别说没有伤口，代表没有痛过，别说回忆只是海市蜃楼，怎么痛也别说没有爱过，如果不回头，至少别懦弱，承认没有兑现的承诺并不算是出丑，别说没爱过，别说没有错，爱是一往开往没有尽头的内疚，没有伤口代表没有痛过，别说回忆只是海市蜃楼，爱是一列开往没有尽头的内疚，别说没有伤口代表没有痛过，别说回忆只是海市蜃楼，怎么痛也别说没有爱过， 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AM 927同步双频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大家下午好，我是杨帅。怎么感觉在下雨天的时候听这个片花特别的有感觉，对不对？ 哎呀，就淅淅沥沥的下着雨，然后你在车窗里面又听着歌曲，然后又听着歌曲背后的故事。 是的。 刚刚呢，在欣赏我们长马虎 MV 的时候，在我们的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也发生了一点点的小故事。 怎么了？ 我也邀请小远哥哥来我们的节目里面唱歌，因为他在北京，坐标北京，真的是可以来。 然后爱唱歌。 对，他说我没有什么名气，不是唱吧红人，不需要，只要你喜欢唱歌，想要表现自己，就都可以来到建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挑战新歌声的直播间当中来展示自己。 是的。 具体参与的方式呢，你可以把个人的简要介绍发送到挑战 新歌声全拼 at 163.com， 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了。可能过几天刚刚在直播间里一起聊天的 就会出现在那儿， 哎，对，就是在那儿，或者我们高大上的表演区是就可以看得到了。 是的， 但今天节目时长的关系哈，最后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叫做一念之间。 这首歌曲呢是由张杰和莫文蔚合唱的，这首歌曲是陈凯歌导演的道士下山的主题曲， 也是音乐人陈曦和董冬冬夫妇一起担任了这个词曲创作，也是电影量身打造的。因为当时呢还有一个小的故事哈，就是一般像大牌歌手合唱的话，因为档期或者时间的原因，都是分不同的录音室录好了之后在一起合轨。 对， 但当时张杰跟莫文蔚为了更好的诠释这首歌曲，两个人专门约了要碰在一起来专门录，所以两个人是在香港共同录制了这一首歌曲。可以听到两个人可能在歌曲当中配合起来会更加和谐一些。 是的， 是呢。伴随着今天最后的这一首道士下山的主题曲一念之间，今天的挑战新歌声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刚刚有朋友问我了嘛，说挑战新歌声 at 什么来着，没记住，我们再次说一声 163.com。 是的，挑战新歌声全拼 at 163.com， 期待看到你的简历哦，小远哥哥，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说远，看一看，前路弯弯，见一见，花落池边，听一听，叹雨断弦，挥一挥，地过天远，转一转，尘世凡间，只不过一念间。你来过，我记得，便是永远，如一缕青烟挥之不去，终日缠绵。你转身，我进入，便是人间，如一滴水连凝指尖，在心里默念，绕一圈，那些年的舞蹈残喘，你面前始终无法说远。看一看，前路弯弯，见一见，花落池边，听一听，敲开了锁，心潮渐渐涌上来。